这个麻黄汤呢，跟桂枝汤呢，他说桂枝汤三个，麻黄汤三个。那汉代一升啊是200cc， 也就是十个，对不对？那三个的话就是60cc， 也就是差不多就是啊三分之一碗的桂枝汤跟三分之一碗的麻黄汤合起来弄一个三分之二碗的小很小量的汤剂，然后把它喝下去。那他说，那他说顿服啊，顿服的意思其实就是。顿服就是只吃一次，也就是这个汤证你必须辩证到非常非常精确，因为你唯有辩证到这么精确的时候，你才能知道说他的这个病邪已经的的确确被逼到最表面了，只差一点点了。那我们就用这个汤给他一点点，那三分之一剂量的桂枝汤跟三分之一剂量的麻黄汤，好，这样子帮他微微的开一点汗孔，然后桂枝汤把这个风邪寒邪一起逼出去啊，就是，所以呢，就用这样的方式呢，他可能，所以如果他微微的出这一点汗，邪气就逼干净了，就不会再痒了。那至于说他临床应用在什么风疹块或什么上面啊，那这个是我们下次上课的时候我们看医案再来认识他。就是当然这个光是身体痒也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医法啊，就是桂麻各半汤是其中一个方法。那还有一些方法，比如说将来阳明篇的那个麻黄连翘赤小豆汤，然后再加什么，还可以加味啊，就是这荨麻疹类的。那我前两天吧，听那个肖胜阳老师的课啊，他是说像是异位性皮肤炎那种东西，你看啊，他说我们治异位性皮肤炎的西药都是用类固醇，对不对？那类固醇这个东西人体难道不能生产吗？人体当然有自己生产的类固醇，就是人的肾啊，肾上腺会生产类固醇，所以异位性皮肤炎就是典型的肾阳虚的人才会发生的病，就是如果你的肾不虚的话，那根本你的身体就不会有异位性皮肤炎，是这样子的。所以异位性皮肤炎就补肾就好了啊，就是它是基本上的原则是在里面，就是等于那个皮肤炎是一个标示啊，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肾太虚这样子。那个的话就不一定是用发汗法来处理了。那么那桂枝麻黄各半汤呢，它还有一个应用的地方啊，我们这个书是在第五卷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六气之篇。六气篇我们有讲过说就是受热受冷，但是不是感冒。那这个六气篇里面呢有一个湿病篇啊，受湿的篇啊。对，我们看这个第五卷的第21条，他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啊受湿的话会有怎么样的症状啊，那当然风湿的症状什么酸痛啊什么这些都有啊。他说呢，如果这条21条他说啊，如果你怕冷身体疼痛啊四肢麻木，而你的脉浮而气紧，他说此为寒气病。寒气病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不只是受湿，你还受了寒，就是湿跟寒一起钻进来的时候呢，你的身体会不舒服，然后你会有脉浮而紧细啊，细又浮又细又紧，就是整个脉浮在表面，可是一条细细的。那他就说用桂枝麻黄各半汤。那这个我啊曾经跟家人去那个黄山旅行，那大陆那个黄山上面的旅馆哦，就是有一点我觉得好像有点懒散哦，就那个棉被哦，你要举起来的时候就这个棉被好像举重选手用的一样，就里面已经包满了湿气了，然后山上空气湿湿冷冷的，盖上那个被哦，不但不冷，反而全身都觉得很不舒爽，就是好像身体有一种隐隐的那种酸酸的感觉，就是那个冷冷的湿湿的很重的棉被，然后就觉得酸，就是身体这样觉得感觉怪怪的不能动了，就觉得身体很不舒爽，然后那个时候就把自己 己的脉，就果然就是扶紧细哦，就是扶的然后紧紧细细的。那反正旅行嘛，就是我旅行大概就带一本《伤寒论》啊，就是日本的中医师讲的，就是说如果他要把他丢到荒岛上去当鲁滨逊的话，就给他一本《伤寒论》，他就可以一辈子都不无聊。因为《伤寒论》是一本做不完的习题哦，里面不断的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那个解谜的那个内容啊。那所以我那时候就吃了科学中药吧，桂枝汤吃了一公克，麻黄汤吃了一公克。其实这样子吃不是桂麻各半哦，因为麻黄汤的总药那个同样是一包桂枝汤嘛，一包麻黄汤，麻黄汤的那个药比较少哦，所以照理说是桂枝汤吃一克，麻黄汤吃0.7或者0.8克，这样比较像是1:1的那个比例，就像一点点，就是5分钟之内你的身体就完全恢复正常，那种外面侵进来的湿寒之气就好了。所以像这个六气篇是桂林古本有的篇章，但是纵本是没有的，所以这到底是不是真传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在旅行当中会觉得这个六气篇实在是蛮好用的，就是那种一吃下去立刻就见效的那个感觉是很明显的。就像我们家在美国的住的地方是住在拉斯维加斯，那那里是沙漠地带，那我们台湾是常年湿度100%啊，那到了那边湿度等于零的地方啊，那个去了那边住到第二天就开始没办法大便了，就是整个人已经被抽干了，因为我们平常在台湾我的皮肤根本没有保湿功能啊，对不对？所以到美国就变成一只青蛙干一样，那就所以就赶快翻到燥病篇哦，什么竹叶石膏马子仁蜂蜜煮一煮喝哦，可以大便了。所以就出门旅游啊，这个张仲景的六气篇带着，因为不是感冒，就是气候，你的生活的环境有变化的时候就会受影响哦，所以这些方子你等到有遇到的时候用都会觉得很神啊。所以这个前面这几篇其实是实用性还蛮高的，因为我们现在都已经是一个地球村的时代了，我们可以随时去很多不同的地方。那再来呢，我们看那个桂麻各半汤的下一条，这个桂麻各半汤的下一条是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凡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风池啊，却与桂枝汤。那这个宋本呢是写说却与桂枝汤则愈啊，就是吃了桂枝汤就好了。那这个太阳病呢，当然这个前提是你是要辩证正确，是桂枝汤症而吃桂枝汤，你不要不是桂枝汤症吃桂枝汤，那麻黄汤症吃桂枝汤也会烦得不得了啊。但是那是吃错药了啊，那不算，这是在一个吃对了药的前提。那我们都说桂枝汤这个结构会让风邪从我们的皮表被逼出来，对不对？可是我在一开始跟同学讲的时候也有讲说，伤寒论它这个东西其实啊，一个病啊就有好几个层面，就像我们说感冒得到桂枝汤症麻黄汤症，从某个层面来说我们可以说这个病寒气风气从皮肤表面进来，对不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个寒气跟风气只是病毒的翅膀，病毒是有灵魂的东西，就是一个人啊，其实病毒在人身体里面跑的那个方法跟一个人被鬼上身的内容其实是很像的，就是幽灵要附着在人身上从后脑勺钻进来，病毒要附着在人上也从后脑勺钻进来，钻进来以后呢就沿着太阳经往下爬这样子。所以病毒它有一个灵魂的本体在那边，那我们一般来讲是说，我们如果能够把病毒的翅膀打掉，病毒那个本体就会掉下去了。好，那这样子的话，那个物质的部分，就是我们身体里面那个用电子显微镜看到那些很多只所谓滤过性病毒，就会忽然都不见了，瓦解了。啊，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把病毒的这个灵体的部分摘掉以后，这个物质的病毒就会没有办法作用。啊，这是一个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到的一个事实啊，就是不只是病毒是这样，癌症也是这样啊。就像他们外国有做实验，你把癌细胞跟好细胞中间隔一个什么水晶片还玻璃片，那个好细胞跟癌细胞住的这么隔壁，碰也没有碰到，好细胞过几天就被带坏成癌细胞了。就是这东西都是一个能量上面的传导的，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么物质化的东西。那这个 所以这个桂枝汤呢已经把这个病毒的两个翅膀都打飞了，可是这个病毒它还有一个地方它可以咬住你，就是如果我们的这个后脑勺这个地方啊，其实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的人运动比较不多或者饮食习惯或怎么样，其实我们日本人有一个辩证法，其实中国人也有了，叫做气血水辩证，就是人呢会生病是气滞，就是气凝滞不通，还是血瘀，血瘀到了，还是水毒，就水代谢不了变成在身体里面变成坏东西。那这个气滞、血瘀、水毒这三个东西都会凝聚在人的头皮底下的。像我们朋友之间，我们去虎口那边整骨，有的时候那个整骨师傅帮你按一按就说，哎，你的头皮很厚啊，里面都是湿气寒气塞在里面的，你一定常常眼睛容易累吧，来师母帮你拔罐，戳戳戳在后脑勺戳几个洞，然后那个拔罐器这样，然后流出来的血啊，在拔罐器里面是什么果冻状的，就是那种气滞血瘀水毒的后脑勺啊，这个血是半固体状的，很好玩的。那但是很痛啊，就是我被拔了一次之后，我以后就回家就自己用刮痧片一直刮啊，就是我再也不愿意拔第二次了，我就就像那个有一个整骨师傅，他们有一个三重那边整骨师傅也是技术很好，所以他去的话他就会在你背上涂一种药，让你的背觉得很热很热很热。那然后我就一直叫，然后呢他就说你是男子汉，你看旁边这两位太太女生都没有叫，你叫什么？然后我就跟他大吼了，世界上本来就是男生比女人怕痛的嘛。然后他就呆住，他觉得他怎么有那么没种的男人。好的，那我就觉得忍痛是女人的专利吧，男生你想都是怕痛的吧，这有什么奇怪。那但这个但是就是当我们后脑勺这边呢，这个气血啊还有水分凝滞不通的时候，这个病毒就不是那么容易离开我们人体，就是你把它赶到差不多可以走了，它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抓住。那这个就最后这个病毒抓住这个后脑勺这个东西的感觉呢，会让人烦得受不了。那像我们人啊为什么会烦呢？其实张仲景的书里面有很多辩证点啊，是用烦跟躁这个字来排比的。这个烦躁的躁是足字旁的躁哦，不是火字旁的躁，因为火字旁的躁是干燥的躁嘛。就像以后如果教到葛根汤症，会讲到葛根汤可以治热感冒，那热感冒的时候你一感冒会觉得身体燥热燥热，那是火字旁的燥，对不对？干干燥燥的燥。但是呢这个足字旁的这个燥呢啊，张仲景的书有时候是烦躁躁烦，然后怎么样，那通常呢写烦躁的时候那个人不见得会死，写到躁烦的时候那人就会死了，就张仲景在标示这个人的阴阳状态的时候会用这样子的讲法。那烦这个字呢其实就是火烧头，就烦这个字这边是个火，那边是个夜，对不对？夜是象形文字画一个人的头部，就是烦呢多多少少它包含到一个里面有热被包在里面的现象。那么燥这个东西呢就不是这样的感觉。那像曹寅甫啊他就说什么叫做烦呢，就当一个人里面有热闷在里面的时候啊，他的这个身体里面的生命能动一下他都会觉得有东西挡到他憋到他。所以这个人如果是烦的话，人是怎么样啊？烦的话就是烦的话就是哎，好像平常看这个书看得下去，现在看一看觉得不太好看，然后平常小孩子在你身边你还会抱一抱说宝宝乖，现在就觉得好吵哦，然后看电视觉得好低级哦，然后就是不管接触到任何事情都会带起你一种不爽的感觉。所以烦这个东西是这个人主观的有意识的对于他平常能够容受的事情现在都会觉得有不爽的感觉，这叫做烦。那当然大青龙汤里面有所谓的手足烦，那手足烦就是那个不是神心情的感觉，而是那个人手就觉得放在这边也不对，放在这边也不对，放在这边也不对，就一直换位置，那叫手足烦。那个但是燥是什么呢？那所以烦的话是里面有热，可是燥的话呢就是这个人呢曹寅甫说好像 坐不得，站不得，反复颠倒，然后呢跑来跑去，然后手足不得暂停。就这个人是一个无意识的，身体有很多多余的动作，但他本身的意识上面是有点模模糊糊的。所以你说最轻的躁就是抖腿啊，那个不是烦，那是躁啊，抖腿是躁，不是烦。所以呢就是阳虚的人会抖腿啊。那这个阳实的人，那个气比较能够往下降啊，那腿会自动的喜欢贴到地面的，好，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呢，我们这边是讲到烦，而烦的状况，像大青龙汤症会烦，是因为它外面的这个寒气已经把胃分跟营分都封死了，可是它里面那个肌肉啊有热，然后出不来，所以闷在里面那个人会烦。或者白虎汤症就是肌肉发热，就是肌肉发热是一个阳明区块，所以热很大，所以会烦。那承气汤症热很大会烦。那另外还有一种烦呢，是你的阳气被阴浊之邪啊、哦、包住了，不能挣脱，那个时候会烦。就像大青龙汤症其实也是，就他的那个烦就是他外面的寒气太厚了，把里面的热包住了，所以那个人不一定能够直接感觉到自己在热，可是他那个热不能够挣脱，他那个人身体感会让他烦。那代表性的一种会烦的寒症是什么呢？是吴茱萸汤症，就是在少阴篇我们会遇到的吴茱萸汤。吴茱萸汤就是典型的这个人呢、啊，身体里面很多重要的区块，什么肝啊、脾啊，都被阴寒之气啊揪住了。然后这个人被阴寒之气揪住了，他的灵魂会觉得自己被什么东西绑住了，所以很想要挣脱。那个灵魂想要挣脱的那种身体感呢、啊？它转化成我们有意识的感觉的时候是一种烦。所以吴茱萸汤症的那种偏头痛，往往他问诊的时候病人会说一句说，哦，我头痛头痛的想去撞墙。那如果不是吴茱萸汤症的偏头痛，那人就可能倒在床上，就躺在那边就觉得痛啊痛啊，哦，血虚头痛就是靠在那边觉得痛啊痛啊，那就忍着吧。但是那种阴邪包住你的阳气的那种头痛，那个人就会说痛得想去撞墙啊，那就是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啊。那当然像这个状况，像如果说那个为什么这个人会吃桂枝汤变成这样呢？其实气血郁在里面，就像我的话呢是有那种坏习惯，就喜欢躺在床上凹个头靠个枕头看书，那这样子的话这样就淤住了。那这个后脑勺的肥肉要太多淤住的话，还有什么，那像我们助教很会的那个什么，九年洗完头都不吹头发，然后就哦，那是陈助教要我来骂，你知道，他就说他骂不够要我继续骂哦，就是对不起，他觉得他好像那就是这样的事情都会让人那个啊头里面那个这种不该有的这个气就淤塞的太多了。那所以这个反烦不解的感觉呢，其实我们知道吴茱萸汤症的那个烦的不得了，是阴邪把这个人包住了，这个阳气想要挣脱。那同样的呢，这个桂枝汤那个反烦不解呢也是一样，就是那个如果你要把那个灵魂的状态具现化啊，那个感冒的病毒就像一只鳖咬着你后脑勺一样，就是整只都在那边甩来甩去，那个嘴巴还不放掉，那个时候你的灵魂会觉得很烦啊。所以呢这样子的一种感觉，这种身体的一个就是形而上的身体的感觉，转化一个讯息到你这个有意识的范畴的这种感觉，就可以让你看到说，哦，这个邪气只剩这一点还挂住了。那我们要怎么样把那个鳖打到松口呢？那就让它没有东西可以咬。所以呢，你就用这个放血疗法，把这个后脑勺这个地方，像风池风府啊，你也不是用针的，用那个几寸长的针刺进去了。当然这个风池的话是可以刺的了啊，胆经上的风池是可以刺，督脉上的风府的话，那就是你都知道那个解剖的时候要怎么杀青蛙嘛，对不对？就对准它的风府刺下去，然后它眼脑就毁掉了嘛，对不对？所以这当然不是真的要你把那个长长的针捻进去啊，风池是可以啦，但技术也要好一点，就是刺进去要对准这边的这只眼睛这样子下针，但是不要管 刺进去，就张仲景这个疗法基本上就放血就好。那放血就是用那个放血针在这三个穴上面点一下，挤一滴血出来，那它上面淤积的那些湿寒之气啊，就会顺一些。但是同学其实也可以不要用刺的了，就刮痧片就一样帮他刮就对了，就刮到他那个皮肤，你们要刮痧不是要抓有一点皮肤红红的吗？对不对？就这样子刮刮刮刮刮，然后刮的差不多了，然后再吃桂枝汤就可以了啊，就是一丝到就可以了。这个基本上这个东西都不是什么天大的绝症啊，不要搞到那么大件事。但是呢，这东西就在标示，你知道张仲景的这种文字是在标示什么呢？他说你不要说感冒啊，吃一个什么汤差不多就可以收工，有的时候就是差那一点点不能收工。就像这个桂麻各半汤，它那个邪气就是逼到皮肤表面的那一点点，可就差那一点点，这个人就会觉得我还在病啊，我没有好啊，对不对？但如果这一点点你不处理掉的话，那病又会回来啊。那同样的桂枝汤这样吃了反反不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解，那个憋咬了两天又就钻回来了，对不对？就是所以就是说还是要知道怎么对付。所以即使是这种不是什么必很致命的病，但是呢这些小巧的手法以及张仲景他用这样的方法让你去理解，就是用这样的不同的症状的排列组合让我们去认得说啊，这样子的时候他的邪气是逼到皮表那一点点了，这样子的情况是你的邪气他只勾到你的后脑勺一点点了。就是这些辨证的细微的东西都是读伤寒论，我觉得要医术进步就去把这些东西硬吃下来。其实这些条文很讨厌的，如果是第一次读伤寒论或者第二次读伤寒论，但读过之后都会忘光，有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感觉上就是很不容易记得。就像我觉得这几条我第一次读伤寒论根本读完就忘，然后第二次读的时候就跟同学讲说我们要把这三条啊抄在小纸片压在我们的桌上，不然以后看诊都会忘。因为像是桂麻各半汤症或者是这几个各半汤症啊，临床会不会遇到？会的。因为那个人他就是感冒被你试到好像差一点点的时候，那样的病人会有的，就临床是会遇到的，并不是很罕见的这个特殊的状况。那再来第二十六条啊，他说太阳病服桂枝汤后大汗出脉红大啊的这个人呢给白虎汤。那这个地方啊，宋本啊，我这边讲义第十九页呢，宋本是写说与桂枝汤如前法。那这个我在临床上面当然是照桂林本了，就是脉红大，然后呢大汗出，这样的脉如果有发高烧就是更是白虎汤了。就是如果脉红大大汗出又有高烧，那我们就可以非常确定一定是白虎汤了。但是只是大汗出脉红大，就80%-90%以上的机会都是白虎汤，但是要说是桂枝汤就太扯了啦。就是虽然我说桂林本不知道是不是真本，但是呢凡是宋本它有不一样的都是桂林本比较好，就是临床上是比较正确的。就是因为大汗出然后脉红大给桂枝汤其实很离谱，当然住家要解这个用桂枝汤来做解其实硬的还是可以解，他会说因为呢脉红大，然后呢但是他没有写说很烦，没有写说口渴，所以他还没有到达阳明，就是有这样的解法了，但这解法都已经凹得很用力了啊，所以反而就是脉红大很有力量幅度很大的脉，然后呢这个人汗又很多，那就是通常都是白虎汤症没有错。那白虎汤是一个阳明病的主方啊，就是它能够把这个病邪还没有到达阳明府就会便秘了，白虎汤是便秘以前用的，就是阳明经上有邪气，这个人就会出大汗发高烧脉红大，就是比平常有力量非常多，跳动的幅度也很大。那你吃了白虎汤，白虎汤是以生石膏为主啊，因为生石膏这个病邪啊从太阳区块会转到阳明区块去，这个除了有几种转法，比如说仲景会说第一个是所谓的传经，就太阳经走完了就走下一条，走阳明经，就它的一个自然的传经的历程。那传经的历程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 从传经的角度看是这样，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说，这个人的气跟血都不够的时候，这个人的因为气血比较构成我们太阳区块，那气血都不够的时候，太阳区块就很薄，不足以作为打病毒的战场，那这样他们只好转移阵地再打过，所以就转到下一个战场去了，那就是跑到肌肉，因为肌肉是我们人体非常能够产热的机制，肌肉里面的这个三磷酸腺苷什么很够，所以会发出很大的热度啊，所以会烧得很厉害，然后脉会变得很有力，所以阳明病呢，就是说它的产热机制从气血转到肌肉去，那这样子的时候，它就转到下一个区块了啊。那他说，如果是变成大汗出脉红大，就给白虎汤，那石膏这个药是一下去之后，肌肉里面的那个热就清掉了，而且清掉的同时会把病毒逼出来。很多过去的人因为知道石膏是清凉解热的药，所以会以为石膏吃下去，石膏煮水喝下去，它会从里面把那个热气吸走然后排掉，但是实际上我们用白虎汤的临床经验是，吃了白虎汤那个人是出薄薄的一点点微汗然后烧退掉，所以白虎汤其实在临床上有这个汗解的调子，还不见得是所谓的这个从下面解啊。白虎汤是临床上很容易看到汗，用汗来解病的。那他说如果行肆虐啊，就是又收回这个往来寒热了，他说一日再发者，这个一日再发者呢，他说纵本就还有多一句叫做汗出必解啊，一桂枝二麻黄一汤。那这个地方啊，这个白虎汤呢，我们下一堂课再跟同学细讲它的这几味药啊。但是这里呢，他就说行肆虐一日再发，那这个地方的辩证点又是在讲什么呢？因为你实际上要算，对不对？前面那一条他讲说一日两三次发，那这里是一日再发，再发就是发两次了，是不是这样？那你说我来辩证，你今天发烧是两三次还是两次啊？那人家回答的有任何意义吗？其实是没有，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它等于是一个指标，它在指什么东西呢？它在告诉我们说，如果那个人的病邪已经到达那个桂麻各半汤那个身体会痒的状况的时候，他的那个抵抗力啊，会变成很密集的去捶那个病邪，因为那病邪已经被推到死角了嘛，所以他抵抗力觉得打他很好玩，动不动就要猫一拳。可是呢，当他会是没有到一天两三次，而一天只有两次，其实意味着这个病邪啊，没有那么好赶，你知道那种感觉，就像赶羊赶抓小鱼抓小虾一样，那个鱼跟虾还没有那么到位，所以没有那么好赶，所以呢他好像要把这些病邪推到边边去，这个动作好像要赶得比较久，这个赶得比较久少发几次，这个热比两三次要少只有两次，其实意味着他的抵抗力要跟这个病邪作战的时候，这个病邪是比较散的。那我们都知道病邪比较散的时候啊，其实用桂枝汤的可能性就比用麻黄汤大了，因为麻黄汤对付的病邪是比较黏在你身体某个点的，因为寒气比较凝聚不动，所以这东西它的以病邪的种类来讲，你会说这个病邪是散漫的。那还有哪一个证据可以看到病邪是比较散漫的呢？就是它不痒，因为会痒代表已经被逼到皮肤表面去了，那他没有痒这个症状，代表这个病邪并没有完全的被逼到某一个片状的地方去。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思考说，当这个病邪比前面那个状况要更散漫一点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对待它？那这个桂枝二麻黄一汤啊，它就是一碗汤里面有三分之二碗桂枝汤，而有三分之一碗麻黄汤。那比起前面的桂麻各半汤，其实药是更重了，对不对？不是更轻哦，不要说麻黄的比例变少，其实总量麻黄没有量没有变少，只是比例变少。可是呢，我们一般麻黄汤一碗是整碗，对不对？我们麻黄汤用的是三分之一的麻黄汤，然后用三分之二的桂枝汤，这样子下去的时候啊，其实它的药性虽然比前面的桂麻各半汤要重，可是呢 它的药的性质的比例来讲，就是桂枝汤的比例就占得更多，对不对？那你就知道这个邪气比较散的时候，麻黄汤的比例要少，桂枝汤的比例要多。这样子一旦这个小小的麻黄汤开了一点点汗孔，这桂枝汤以一个比较面状的感觉把那个邪气慢慢推出去，所以桂枝汤比例多，让它的效果缓一点，然后呢慢慢慢慢把它推出去，然后呢这个病，这个也是小发汗的第二法。那这个法门呢就可以让这个病邪呢比较稳定的排除，所以它的这个症状微微的不同，就在指示我们说它体内的病邪的分布状况跟风气寒气的种类都不是完全一样的，这个配比是不一样的。所以桂二麻一汤它是怎么样，日三服，看到没？就前面的桂麻各半汤是一口下去就好了，而桂二麻一汤是日三服，要给它一点时间慢慢把这个风气啊，寒气扫出去，当然是风气多些，寒气少一些。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标示这个疾病的一种文字啊。但是其实伤仲景这个文字，我想同学学起来，我不知道你们要怎么背这个书啊。同学有没有办法发明一种笔记的方法，就是你真的可以把这条文的那个差别能够记得？就是，但最初的辨证法就是一个会痒，一个不会痒。但是其实它在标示的是一种怎么样去认识这个人体内的疾病的机转的一种很辛苦的观察眼。就是张仲景他在看这个古时候的这些神医，对不对？他就说未尝不叹其才，看就是很感慨他们那么厉害。那张仲景就会觉得古代的神医都有什么 X 透视光眼。